是一只绣心千年的狐，千年绣心千年孤独。夜深人静时，可有人听见我在哭？灯火阑珊处，可有人看见我跳舞？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，千年等待千年孤独。滚滚红尘里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？茫茫人海中，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？我爱你是一针一品入戏，寒窗苦读。离开你是你真金榜题名，东方花烛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。你看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爱是山门都化作虚无。跳一支舞，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。你看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。千年的湖，千年等待，千年孤独。滚滚红尘里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？茫茫人海中，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？我爱你是一针一品入戏，寒窗苦读。离开你是你真金榜题名，东方花烛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。你看一山门都化作虚无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。你看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。你看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。